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96集，试探。 你店里是所有玉都这么卖，还是只有这朱砂红玉这么卖？ 殷侯问了一句。对面屋顶上，竖着耳朵屏息凝神，靠内力仔细听的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还是殷侯靠谱。阿义看了看殷侯，摇头。 这你们就不用管了，要看吗？现在退定金还来得及。 要看要看。 天尊一个劲儿点头，阿义就对着门里轻轻地拍了拍，很快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展昭等人盯着门内看，会是那位老妇人吗？可随着门帘掀起，走出来的却是一位一身素白的中年妇人。这位妇人十分的文雅娴静，在她身上有一种跟包夫人接近的气质，一看就是书香门第的子女，举止也很优雅，往门内请众人。小四子拉着西轱辘慢慢走，以免他再踢到门槛。几人离开了前殿去后屋，那个阿义继续擦盘子。展昭等人悄悄跟了过去，刚想上房，就听到殷侯的内力传来，叫他们离远一点，否则会被发现。三人赶紧掉头到了更远处的一个屋顶。殷侯为何让他们离远一些监视啊？因为进入后院之后，他感觉到了一股内劲儿，这不是普通的高手。这回连天尊也留意到了，他望向一旁一扇圆形石门后的小院，院子里树木茂密，郁郁葱葱的枝叶挡住了视野，看不清里边有什么人，但是一股内力却是可以感受到，十分正统的高深的内力。天尊下意识地看了殷侯一眼， 这里藏着这么大个高手呢？ 殷侯也好奇，不过藏着高手也不犯法，这世上多少高手是躲起来不想见人的，他魔宫养了300多这样的高手。那位少妇带着天尊等人进入了一间书房。 公子要朱砂红玉，我铺中有玉佩、玉坠、戒指、扳指这四种，还有原石，公子要哪一款？ 那位少妇说完，小四子和殷侯都看着他，连天尊都有些惊讶，最近在开封走动，基本已经没有人会叫他公子了。如果说殷侯不好认，那天尊毕竟一头银发很明显。 依依不是开封人吗？刚刚来开封吗？ 我们是从西北过来开封谋生的，半个月前刚到。 啊，难怪。都拿出来吧，我多挑几样。 少妇点头，绕到一个屏风后边，众人就听到了开抽屉的声音。没一会儿，那少妇捧着一个托盘过来，放到了天尊和殷侯眼前，就见托盘里有10只红玉扳指，10只红玉戒指，还有20个形态各异的红玉玉佩。红玉相当珍贵，朱砂红玉更是少之又少。天尊拿起一枚扳指，对着日光看了看，赞叹：“ 哎，是好东西啊！” 公子有眼光，我们家世代经营玉器，就算是到了开封城，我家的玉也是最好的。 你家光凭着这点红玉，就可以在开封城最好的位置开一间大的玉铺，为什么找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开铺子？而且还不准人给你们介绍生意。 哼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低调做买卖是我家的家训。 天尊头一回听说这年头做买卖还要低调的。殷侯也不多说什么，而是问那女子， 你家有白玉的镯子吗？ 有的，白玉镯子款式很多，公子要哪一样？ 天尊和殷侯听到公子这两字都有些别扭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 这镯子原本有2只，一只碎了，你这边能配成一对吗？ 殷侯从怀里掏出了一枚手镯来，女子拿一块绸子垫着手，小心翼翼接过那枚玉镯，看了看，点头， 这是上好的白玉，可以让工匠用原石做一个。 你这边能做？ 嗯。 天尊听了后看了这边一眼，也没动声色，继续挑红玉。展昭在远处看到殷侯拿出了一个白玉镯子来，就啧啧了两声。 那个镯子是什么？ 五外公帮忙试那家玉铺背景呢。 白玉堂不解。这时赵普戳了戳他俩，正讨论着的白玉堂和展昭一起回头看他，说实话他俩现在才想起来赵普也在呢。赵普一脸佩服地看着他俩，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一起待下去了，觉得自己碍手碍脚地妨碍他俩聊天。 那一枚玉镯呀，是我外公从小就戴在身上的，应该是他娘留给他的遗物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联想到殷侯的身世，他娘也不是普通女子， 皇族之物。 嗯，这是毒镯，外公这100多年了都没能找到过跟这只玉镯配的。相同的玉呢本来就很少，就算找到了匹配的原石，要打造也是极难的。红衣说了，外公当年本来想打成一对儿给我娘做嫁妆用，但是找了很多名工匠都打不出来。魔宫里面的玉器高手啊都说这种玉意属于古法，前朝皇族御用的玉匠如果有传人，那没准能打造出来，其他的工匠啊碰了就得断，这样的贵重原石如果打磨断了那就浪费喽。 白堂和赵普了然，看来殷侯也觉察到这家店铺不简单了。就在殷侯挑白玉天尊挑红玉的时候，小四子身边的西古路突然站了起来，就往外跑。那女子赶紧喊：“ 这位公子。” 西古路搔搔头，小四子拉住他，问他去哪儿。西古路一脸的着急：“ 茅房在哪儿啊？”“ 院门口第一间就是。” 少妇走到门口，指了指一旁的院子。西古路闻言就跑了。小四子连忙跟上，一大一小奔向院门，那少妇还挺紧张。 不要乱跑，小心迷路。 殷侯看了看门口，回头，就见天尊突然将一枚红玉的戒指放到他眼前。殷侯挑眉瞧着天尊：“ 你这是打算送我戒指？100多岁了，别斗成吗？” 天尊望天，翻了个白眼儿，瞪殷侯一眼，然后对着那枚戒指努努嘴。殷侯一脸狐疑地接过来，仔细一看，皱眉，抬头看了看天尊。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天尊就拿起那枚戒指。 哎，丫头，我买这个。 哦。 少妇回过神，边答应边走过来，觉得天尊也挺奇怪，年纪轻轻管自己个阿姨叫丫头。见天尊要买戒指，那妇人就拿出账目来报价给天尊，这边忙着，那边却很是留意去了别院的小四子和西古路，似乎是怕他俩乱跑。 他俩都是小孩子心性，我去把人叫回来，别一会儿乱跑闯祸，你忙着。 殷侯站起来，那位妇人赶紧点头跟殷侯道谢，殷侯就起身走了。穿过院门，正碰上了从茅房出来的小四子。殷侯伸手拉过他的手，带着他往院子里走。小四子看了看身后的院门，觉得方向走反了，就仰着脸问殷侯：“ 茵茵，我们去哪里？”“ 不知道啊，这不是迷路了吗？” 殷侯微微一笑，边说边抱起小四子，绕过蓊郁的树丛，走向小院深处。展昭等在屋顶，就看到殷侯带着小四子走进了庭院深处。因为院中树木高又茂密，展昭他们离得远，视线被遮挡，很快就找不到殷侯的身影了。 老爷在这儿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 这外公一向不喜欢多管闲事啊，估计是发现了什么他觉得有趣的线索了。 且说院中 小四子在鹅卵石铺成的小道上跑了几步，站住盯着一颗罕见的兰花看。殷侯边走也在边打量着庭院的布置以及院中花草，无一不透露着一种雅致高贵，那些精心种植的盆栽更是稀有。殷侯走在院中，莫名就有一股错觉，特别是那几盆兰花是稀有品种，有一种皇家园林的感觉。小四子看着都新鲜，指着其中一盆怪异的花卉问殷侯： 依依，这个是什么花？ 关于花草，小四子是比一般大人都要了解的，只是这些奇异花卉他连在书上都没见过。 这种花叫兰舍，因为像一间蓝色的房子。 真的？ 小四子仔细瞧，那几朵蓝色的小花挂在一根青色的长茎上，花的形状上尖下方，真的像是挂了好多蓝色的小房子。小四子又指后边一盆： 那个是榕树吗？和常见的不一样哎。 啊，那个是油榕，这棵大概有六七十年的树龄了。 哇，长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小棵吗？ 油榕是最长寿的树之一，可以活几千年，前朝皇家尤其喜欢。在我家乡，这种树被称作族树。 族树 意思是家族世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 茵茵的家乡在哪里？不在常州府吗？ 殷侯微微地笑了笑，略不满地开口： 我那傻蛋女婿才是常州府的。 小四子还想问什么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咔嗒咔嗒的声音。殷侯望着前方一棵楠树的方向，小四子觉得这声音似乎是有些耳熟，在哪里听过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